好，我他餐呢条232015 part two， 上一 part 咧就机其即系讲三嘢嘅，咁其实系咁啊叫都仲系讲 Sony 啦，而家都算新嘢嘅，算 F7 算唔算新嘢咧？不过算都冇所谓啦，反正咁今 part 好啦，就系讲讲咗 MGS 先啦。结果一如所料， 咩嘢 MGS 咪净系喺Sony 嗰度，就唔好话站台，连介绍嘅嘢都冇，只不过系啲。一堆機入面嘅畫面攝過，仲衰 Batman 下個禮拜，即係喺 E3 之後個禮拜都出，都會有一段獨立嘅介紹，但係呢個 NGS 連介紹都冇。嗱，即係點樣講話俾你聽？Konami 咧當然唔想 total loss， 但係咧亦都想冷處理件事，即係話喺好似我咪佢正常應該係喺 E3 之前已經係前一日已經係將條片擺喺上網，即係講完6分鐘呢、這個實玩 demo 嘛。其實坦白講，我睇冇睇到嘅，但係咧。我留意的外國網站咧，講呢條即係講呢個十玩 demo 咧，都係講一樣嘢，應該講翻就玩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可能咧外國人對狗嘅情意嘅好重啦、啊。尤其是係之前Call of Duty Ghost 嗰只狗啦。跟住咧，今年有兩隻 game 咧都係只狗喎，一隻咧就係、是Bethesda 頭先講嘅 Fallout 我先未講 Fallout 4啦，另一隻就 MGS 5啦，即係Phantom Pain 啦。只狗係好重要個夥伴嚟噶。好，我冇記錯，好似話係我唔記得 MGS 有冇講啦。但 Fallout 4講到明隻狗係唔會死嘅，咁好似 MGS 五隻狗都唔會死喎。 真唔知啦， 因為佢可能佢驚呢啲咧，真係有咩事咧， 會 令到嗰啲動物係啊。但係咧，而家話你聽，原來咧有寵物更新咧係一個潮流嚟嘅，遊戲界嘅潮流。咁講翻咧，就話條片我就冇睇Phantom Pain 啦。因為都估到大約是咩料啦，咪又係 open world 咁，又入去嗰啲阿富汗咁樣，即係咁樣啦。咁啊劇情嗰啲，簡單同你講，你中意嘅就會好有心機睇，你冇乜興趣嘅，其實講到天花龍鳳都冇用。咁即係好奇怪就係咧，舊年嘅 E3 又好 ，TGS 度咧宣傳好巨大嘅，即係話聽，即係大家不斷咁 show 啲角色同 show 到啲音樂啊，播下歌啊。 狂谷噶嘛，開始。 今次好似咧，真係用冷處理形容就係話，你如果去你冇留意條片，你根本以為咧佢冇去到咯。 佢依家以前佢係狂谷噶嘛，但係今次啊，真係叫做，因為件炒而家係炒得好嚴重。 唔係你諗下問題就係、是，佢唔好話有冇站台啊，係連揾一段時間一啲即係喺 單獨只講只 game 都冇。 冇啊，佢只不過係連埋其他 game 一齊喺嗰啲即係嗰啲叫雜感片度攝嗰出身諗，哇！真係衰到咧，完全係好似好冷待咯。我覺得呢一個應該唔係 Sony 或者 Microsoft 問題，應該係 K 廠完全係撳住咯。你覺得似唔似啊？ 我直情係添喎，已經唔係錢問題。因為你炒呢個件事，即係難啲工具就係2015年最業界最大又咪依啲醜聞嘅，業界最大花生事件 係。我其實好期待咧，就係咧，因為小島之前都即係外面啲新聞都講過話，佢做埋呢個酒啦。我好期待，即係佢出到時真係收買人，佢唔出嚟作宣傳咧，我都覺得唔意外㗎。即係到時佢唔會喺咩日本嘅地方度做即係見啲 fans 收買會，我覺得係。即係可能講賣完就算，即係隨時經常嚟講，一個禮拜之後，我就resign 退職退社，即係或者可能連退社都唔講，係低低調調地走咗都冇人知，跟住之後啲人先炒翻翻身出嚟，唔出奇㗎。 因為始終日本人你冇必要搞咁密 啊 嘛。 我覺得以佢咁嘅即係又係董事有啲咁嘅嘢咧，通常呢啲你都知道有個叫做過冷河嘅期㗎啦。佢唔係話想走就走，應該係一段時間內佢係唔走得咯，或者係就算佢走都好嗰段時間， 你唔做其他嘢， 唔可以做翻同一個 business 嘅嘢，所以話。其實可能坦白講，可能佢已經退職嘅咯喎。 即係嗰間就係睇下渡船咁樣，佢離開 Capcom 一段時間係咩都唔做得嘅啦，佢都 上堂 係，就即係教書咁樣咯。 係啊， 佢去到而家佢今件先有 一 破翻出嚟啫嘛。 就唔好話合約啦，你去留意下所有嗰啲大機構嘅嗰啲董事嗰啲都好咧，佢可能同你講話今日唔做，但其實可能唔係今日講唔做，可能係一次年前已經講咗唔做嘅啦，係咪先？但係嗰段時間中間係變咗好低調，同埋佢完全又唔可以去第二間公司做同樣嘢，你都知個阿行啊。 即係阿杜全音今次佢公布咗隻 recall 佢更新 game， 唔係佢嗰隻係 Xbox 嘅，係啦。咁佢自己有隻非常怨念嘅 Rockman， 我籌出啦，噏得嚟都 係啦。即係佢。佢過咗段時間冷河啦，佢嚟佢嗰炒佢佢同 Capcom 搞非佢係咪依家好唔愉快？總之就係俾人掃把出門嘅，好明佢有幾樣問題嘅。佢掃咗出門之後，佢拖成年幾兩年時間，又做教書啊，又做嗰啲嘢啊，總之走嚟走去。 所有高層都要係咁樣噶啦，因為 呢啲係都叫做你始終你真係知道咗自己原本間公司入邊啲機密嘅。如果你再做翻同樣嘢，人哋點知你係咪一個流料俾人啊？即係呢啲係好間間你唔同嘅，就算其他嘅商業都係會咁樣噶啦。 不過少咗都唞下啦，因為佢簽未停過去。 但係信唔信佢？即係大家而家賭一樣嘢，即係講翻啊，渡船又玩過啦，伊格又玩過啦，鈴木魚都玩過。咁下一個走去玩 Kickstarter 嘅日本大物係咪就係小島咧？ 好似啊，因為佢其實 但問題你諗下喎，如果根據頭先嗰個邏輯，佢應該出年都唔玩得住喎。 唔玩得住應該哇，有即係 有排關好啊！ 2017年起碼 噏得嚟做都已經係2019咯。 咁佢就今日佢唔係好老啫。 唔係啊，係已經係隨時已經其實有 next gen 機啦。 next gen 機啊，不過佢情況比較麻煩啲嘅，佢又係因為。 大家仲賭一賭一樣嘢啊！咁 K 廠會唔會再喺出完呢個咩 MGS 5之後咧，又將 MGS 嗰啲每一集又出個大 repack， 又執翻曬出嚟，又學呢 MGS 嘅呢、這個啊？唔係喎， 演出過咯， 出年三十週年嘅咯喎。 係啊，三十週年佢演出過啦。 因為今年係佢八六定八七啊，我唔記得。總之係差唔多又三十週年嘅咯喎。跟住加翻只五嘅 Phantom Pain 落去，咪即係又可以又賣多次啦。 今次殺又係出一個合併版本，因為我以前有我見過一盒噶啦， 出過兩次啦， 出過兩次啊！依家揾份嘢，不過呢單嘢有我咁都係起碼 到時之後先再講啦。 起碼今年十月出 game 之前都仲有 九月啦，九月二同九月一啦， 即係仲有一大堆花生嘅炒嘅依 game 又。 咁我先，而家我哋要講緊咩啊？我哋唔係應該講Microsoft 同埋講呢個任天堂咩？同埋講其他廠咩 ？Microsoft 其實咧。 因為今年很多懷舊嘢出喎， 唔係應該咁講， 即係啲好懷舊嘅 title 就有一大出嚟。 Microsoft 咧個我係最先，即係唔計 Bethesda 嘅最先嘅呢個發表會啦。我有睇曬嘅，咁個結論就係話好多即係可能啲 Microsoft fans 就覺得哇好即係好有 innovative 嗰啲，但係咧講即係冇錯，佢唔係多續作，都幾有啲原創嘅。但係咧，如果坦白講，你撇除啲FPS 嘅遊戲咧，佢剩翻遊戲，你話係咪好吸引？我就唔敢講，不過話有啲。我即係評論都會覺得佢同 Sony 就各有各好，因為 Sony 太多都係咧賣 title 名，即係例如好似頭先講 FF7咁，俾個名你，但係咧又唔係實 pay， 又即係實嘅 game pay 畫面，又唔知幾時先出得啦。咁但係 Microsoft 嗰啲 show 出嚟嘅大部分都係有實 game 畫面，有講埋時間，即係其實佢主打都係主打今個下半年至出年年頭嘅 game， 即係好 close， 即係好近嘅 game， 唔會話係咁開期票。呢、這、一個係我覺得嘅好處，但係咧調翻轉頭先咁講喎。你如果你唔玩 Forza Motorsport 第七代，你唔玩呢、這個我唔知六定七啦，七啊，你唔玩Gears of War 四或者 Gears of War 第一集嘅 remake， 你唔玩希龍五冇噶咯，因為其實佢主要都係呢扎啊。最後其實應該最緊要樣嘢，反而我覺得成個 Microsoft 面咧啲 title 咧最緊要嗰只就 Tomb Raider 係啦，咪就 咪又真好笑喎、啊！又都有人咧到而家今時今日仲喺度以為咧 Tomb Raider 係呢個 Xbox One 獨佔喎。其實我跟住咧開頭個真窿。之前講過唔係㗎，話限時獨佔啊嘛。跟住咧睇完啲新聞之後咧，我又再上網再抄多次。呢、這個佢哋Square Enix 嗰邊已經講，重新再強調一次就係、是，即 game 嘅 Xbox One 版都係限時獨佔啫，唔係永久獨佔嚟嘅。即係話有兩個可能啦，可能半年之後會再出 PS4 版，或者係到時會出個Game of the Year 版，到時先至出全平台咁樣咯。 嗯、 但係其實即 game 你睇得出，如果即係你睇嗰條片，你會發覺係咧，佢已經完全唔係 Tomb Raider 嚟嘅。我直接形容佢咧就係咧嗱女版嘅 Uncharted 嚟嘅，因為咧已經唔會好似以前咁開槍，即係反而射箭係多，同埋佢啲飛嚟飛去嗰啲好誇張嗰啲，即係覺得正常嘅人應該死一十萬次嘅咧，佢又全部都可以化險為夷，嗯、就係咁啊捱啊咁樣咧，即係你會睇落去覺得真係好似係女版 Uncharted 咯。 點解當 Uncharted 本身就係就 嗱？你好搞笑你咯 ，Uncharted 本身係向呢、這個向 Tomb Raider 致敬，而家咧 Tomb Raider 就抽翻 Uncharted 轉頭。 唔係咁，你抽我抽你啫呢啲嘢。又係喎，都有睇下東都咩係喎。 講翻啦，咁 另一個 應該話 Microsoft 個showcase 之前咧就有個 Bethesda 啦 ，Bethesda 就算未出 show 之前，一佢喺六月頭宣布咗期待已久嘅 Fallout 四會出啦，已經係全民都話哇好正好正，跟住咧佢喺呢個E3 嗰邊再播埋條片，大家都話原本之前都講話，今年一定係 Witcher 三最勁啦，跟住睇完啲人睇完之後 Fallout 四即係話咧。唔使講 ，Fallout 4 一定係今年最勁啦，即係因為大家都等咗好多年。喂，大佬，由08年等到而家都成七年嘅咯喎，咁你一個大 title 可以擺咁耐，即係大家嘅期待度真係高到好好大。 咁你其實Bethesda 除咗呢個 Fallout 4之外咧，嗱舊年三上真司嗰只呢個 Evil Within 都係佢哋出噶啦，即係佢哋跟子公司出噶啦。咁同埋今年佢仲公，頭先你講 Doom 啦，即係佢叫 Doom， 其實即係 Doom 4嚟嘅，話又一直擺咗好耐嘅 title 拎出嚟啦。 依個 title 係有意外嘅，佢意外過 Tomb Raider。因為我以為已經是《遺忘的歷史深淵》裏面的一個傳說名作嚟㗎啦。 我頭先咁嘅 Bethesda 除了呢兩隻之後，都仲有其他嘢嘅。但係咧，我係欣賞呢一間公司就係咧，佢同呢個 Rockstar 一樣，佢唔會將一個有用嘅品牌咧，每年做一集嚟玩死佢。佢可以真係好有耐性。例如頭先用翻 Fallout 4為例啦，雖然 Fallout 3年半之後佢有出咗個New Vegas 呢個即係加強，即係叫做咩外傳啦。但係咧，因為唔係同一班人做嘅，係即係個 engine 嗰啲係俾另一班人做，所以咧出嚟咧好多 bug 俾人鬧到飛起。但係咧正常嚟講就真係隔咗七年。你要為呢塊用翻 GTA 4為例，由 GTA 4同 GTA 5相隔咗08四月到13。相隔了五年半、哦 嗯、 你如果正常嚟讲，一个 title 隔咗五年半，你系好玩嘅，你唔会唔期待噶。即系话俾你听，如果啲劲 title， 啲厂商系有心机去做，唔介意摆耐啲，甚至唔介意系等下一代机嘅话咧，一定有得做嘅。但系你话如果你年出嘅话，即系头先用翻唔好话年年一年几只，好似 TLC 咁样咧，你几好玩都好，你一定系嗰、那个 单兵疲乏 系啦。即系你见到用翻都好，用翻 GTA 嘅例，点解可以只 game 喺2013年十月到出完之後，可以喺一年之後淨係出翻個 HD 版，再喺半年後出呢個 4K PC 版都係賣得。即係話聽，你嘅 title 係正嘅話咧，你嘅時間控制得好嘅話咧，即係講緊唔係話開發時間，係引人哋去注目嘅時間控制得好嘅話咧，係可以賣好多次都得。但係如果你一年出一集嘅話，根本就係個情況，我今集都未玩完，你就出下集咯，即係變咗係話你會你嘅消費者慢慢嗰個意欲就越嚟越低咯。 嗱，依啲遊戲講真，你賣例如依啲遊戲，其實主要係賣佢嗰個 engine， 咩咩 engine， 即係遊戲玩 gameplay 啊嘛。如果你咁一年出咁多集嘅 gameplay， 唔可能 大。所以咪話，而家我係對人龍擔心咯。 人龍嘢麻木，人龍已經變咗叫做私家大學劇，總之每年一隻。 其實咧，每一年出一集咧，唔好話開發質素定點啊。因為你其實一個遊戲你要一年一有啲似 winning 咁。你不可能即除了data update 之外呢，你不可能每一年都有很多新點子加落去，即可能每一集都能加啲啲加啲啲嘅話咧，fans 可能就麻木啲，但係咧可能一般人會覺得，頂點解今次嘅 game 咪即係將上次嘅 game 整啲色水換下啲嘢算？即其實你對整體嚟講係唔係好事嚟嘅？所以我其實幾有建議咧，即係啲次西片就話，就算你見到出面好勁嘅西片都好咧，都盡量每一年一集，起碼兩年一集，即係起碼等你個人對嗰樣嘢開始已經淡忘。即先至再聊翻你咧。 最簡單，你睇即係最簡單以漫威、Marvel 咁樣啦。佢 係好多戲，但係唔 係劇坑坑噶嘛。例如話，首先佢首先就係復仇者一，跟住美國隊長二，跟住其實佢傾下嘢，跟住復仇者二，跟住之後夾，跟住咧就驚奇博士、矮人、內戰。 即其實可能佢好多戲都好咧，佢唔會係即刻第二年就打搭上邊一個續集嚟咁。 卡窿卡窿咯，佢就卡窿卡窿咯。 咁我上年覺得好少啲嘢咯， 真係好多嘢嘅，因為 Marvel 而家 Marvel 電影而家基本上一年三次到。係 2019年嘅年尾啦，已經。 係啊，佢一嗱佢今年年頭仲有一套矮人， 八月咯， 係咯，即係嗰個題外話，究竟超人成蝙蝠俠嗰單幾時有 嘅？出年咯，出年上咯，拍完啦已經，而家係你知唔知出呢、這個Batman vs Superman 咧，咪出年六月上嘅。而家已經喺出年嘅八月咧，有套係講緊 Suicide Squad， 即係講緊小丑嗰班反派嘅故事，會覺得有蝙蝠俠嘅，蝙蝠俠係客串嘅，套戲已經拍緊啦。即係話六月上完呢個蝙蝠俠對超人，八月就上呢、這個小丑嗰班啦。因為呢兩邊咧會 crossover 嘛，所以其實而家啲遊戲啲公司好醒就係咧，佢唔會將所有嘅嘢放曬喺同一套戲度，一定係咧。剪剪接接，令你套套都有睇咁樣咯。 不過 DC 就唔知佢點算啦。唉，反正而家一 DC 係聽講人哋 Marvel 已經做到開始， 一個界 Phase Two 完啦，佢而家先開始咗第一步。 唉，撞鬼啊！喂，好啦，唔係咁有機會先講下 Marvel 啦。講翻依集今年 Xbox One 佢而家又推分服務，又可以玩翻 Xbox 360嘅 game。 好搞笑即係咧，佢嗰陣咧喺個成個 Xbox 嗰個 conference 咧，佢宣布咗佢可以向下兼容翻360嘅 game 咧，全場即刻就拍掌嗰啲咧。呢一個係全個 show 入邊咧即係Microsoft show 入邊咧最好反應嘅嘢。其實咧，其實你諗翻件事其實好可悲，因為咧，你話如果一部機佢當啱出Xbox One 嗰陣，而家而係有向下兼容嘅話，係一件好事，因為咧。 你如果嗰陣時我買部機，我又唔使要拎翻部三六零出嚟，只玩得翻三六零 game 咧，我就起碼唔需要搏兩部機，同埋可能我部機壞咗，冇玩一年，我就可以玩得翻啲舊 game。得埋你 Xbox One 初期唔夠 game 咧，first launch 嘅向下兼容係好事嚟嘅。OK 啦，出部機出咗年半，差唔多兩年，先同你講向下兼容。我淨係第一件事諗到樣嘢就係話，即係話俾你聽，你 Xbox One 冇 game 啦，先至需要做呢樣嘢啦。喂，講真嗰句。如果我是玩緊已經出咗年幾嘅 game 嘅平台，我係應該 suppose 出年幾應該係有大越嚟越多嘅新作去玩到噶嘛？我講真嗰句，我仲點會需要玩翻舊 game 咧？即係話俾你聽，其實你睇到佢公佈嗰度唔係話冇 game 嘅，不過係話唔夠啫嘛。當然你話好有好過冇啦，但你記住呢個唔係一個 free lunch 嚟㗎。首先係話佢。大約公佈會受投批有100隻 game 俾你玩到啦，但係要佢而家就喺 Facebook 同啲網站度問人，你想我出邊隻先啊咁樣啦，即係你要投票咁樣啦。但係問題喎，你唔係就咁玩到喎，佢你就要有隻碟，即係話咧，舉個例，你入隻碟落去咧，佢認咗你呢個 game 先俾你 download 落去部機度。即係話其實咧，你由頭到尾你冇唔會直，你唔係直接 direct read 隻碟嘅，因為咧，如果佢根據 Xbox One 嘅 architecture 咧，佢 read 隻碟都係玩唔到嘅，佢係要咧。都是要在內部做轉碼，將啲三六零嘅轉成 Xbox One 嘅 format， 你先玩到。 唔係咁要合理嘅， 但問題係兩到最尾咧，你如果你個500G 即係500G 嘅機咧，你 download 得幾多隻啫？你本身你而家你知唔知而家全部啲 game 嚟話 PS4 都好咧，一開始就要 fully install 曬，一隻 game 可能係連埋啲 download patch 已經係70-80G 噶咯，都話你而家玩 PS4 嘅人咧，500G 係完全唔夠嘅。咁同樣道理，你估你 Xbox One 500G 好多啊？你 OS 都成100G 噶咯喎， 佢而家佢自己個咁點冇得換咧？以前就話佢以前 Xbox 三係冇得換 hard disk 係冇嘅。 以前 Xbox 三六零 反而就 Xbox 可以自己換 hard disk。 唔係佢依個係我覺得係Sony PS 三 PS 四佢一個好處就係你只要落一個好簡單螺絲批就自己換到噶啦。 同埋可以換 SSD 咧， 唔係依樣嘢就 SSD 啊，依個係另一個問題啦。 即係講翻你話 Microsoft 問題咋？我得嗰句有人講得好啱咋。佢將一樣原本應該有嘅嘢出去咗，而家俾翻你，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值得開心咩？我反而覺得呢樣嘢唔係應該今日做咯。 應該話係你一早俾啦，你應該第一日就應該應該部機發表嘅時候應該第一時間俾噶嘛。 當年佢哋本身內部政策就係佢哋好想打，因為點解話唔俾你向下兼容呢？因為佢想打二手，就想即係又係去翻嗰個問題，佢想全部嘢都係賣完一次就算嗰啲咧，即係其實好多唔同嘅政策都係佢唔想有二手呢、這個或者係啲盜版問題，所以就直頭開佢卻連向下兼容呢樣嘢都諗埋，就是要 block 曬佢。其實 PS4 都會向下兼容㗎，但問題你出多啲下載 game， 你出翻多啲現成嘅 game， 其實根本上你有冇聽過啲人話玩 PS4 會覺得唔夠 game？ 可能開頭出就有，而家根本上都玩唔曬。其實呢啲係你個開，即係你睇翻成個 show， 你都知道就係用翻 Microsoft 自己本身嚟講，同埋Sony 自己嚟講咧，嗰、那個第一開發商嘅軟件嗰、那個開發力咧，Microsoft 真係不及呢個 Sony 入邊。 唔係應該講我覺得預 期話，我覺得唔係話個遊戲冇玩，係個數量唔夠咯。 我覺得預期話係佢能力問題，係心態問題。 唔係嘅，嗱你都唔夠，因為咧 Microsoft 旗下嘅 Direct 嘅呢個開發 team 係少。而他找的 second party 也不多。喂，講真的，你這個 Sony 其實是很多的。 不是，因為我是我說這個我以前都說過，就是不是他技術問題，是心態問題。就是 Microsoft 從來有很多年都說了， Microsoft 對 Xbox 從來都是二奶仔的嘛。他覺得他這個他還即一個明明幫他找了很多千部門，但他從來不重視的。就由他初 Xbox 三來走紅到現在，到現在都是這樣的，他是不重視一部門的。即係佢變咗咩？佢旗下嗰啲即係話Microsoft 裏面搞 game Xbox 嗰部門咧，就攞嚟做，但係上頭佢覺得好似唔嗲唔掉嘅。但係 Sony 唔係嘛 ？Sony 知道就係而家最緊要佢搏命。 Sony 本身係因為喺 PS One 同 PS Two 賺好多錢，佢其實因為咧，佢就而家只不過行翻以前成功條路。佢因為佢係自己心紅咗，個鼻大咗，所以喺 PS 三嗰陣咧，先至做嗰啲戇居嘢，搞到自己啲 game 又少曬。 曬嘢。 佢其實而家。佢唔係叻咗，佢只係做翻以前 PS One 同 PS Two 出極咁拉攏其他廠去做， 同埋自己亦都勤力啲，所以就變咗話個 title 出極都有 keep 住穩定啦。即係喺尤其是年頭，你家用機越嚟越難做，年頭你再咁 hea 咗，你仲死得奉快。 咪講翻嗱 ，Microsoft 啦，除咗頭先你話向下兼容呢個 point， 頭先未講完喎，咪一定要直接先 download 到嘅，同埋佢冇講過話唔使錢嘅喎。 嗱， 其實你調翻轉其實點講？向下兼容，如果我要一隻碟嚟開，我假定你用一隻碟嚟開係唔使錢嘅話，咁如果我每隻碟點咧？咁即係其實即係變相話聽，佢會賣類似 PSN 嘅咩啦？即係話我可以喺 Xbox One 度 付費下載一隻 Fully 下載一隻 Xbox 360 game 啦。 我都未不熟悉，唔使點你，不如直情廉價版攞去買好過啦。 唔係，因為佢始終你都要，你如果調翻轉頭，如果你隻隻 game 都要收錢嘅話，啲人話：點解我成屋都係360嘅碟做咩啊？即係就算你做樣都要 free 俾呢班人嘅，但係佢好醒，佢就唔一次過唔會一次過開發曬，因為即係開放曬，因為咧一來整唔切啦，二來佢梗係會好醒，就係話可能我話一百隻 game 可能有50隻係或者30隻係主打，70隻係豬頭骨，即係用個量嚟塞住你把口。但你因為其實佢要將啲人嘢不斷咁拉長，先至不斷咁話俾你聽，我有新嘅 announcement， 新嘅 release 咁樣。如果似同你講最正嘅第一個月出曬嘅話咧，喺後面仲接唔到噶咯。你明白我意思啊？ 唔 係。咁其實 Microsoft 我都覺得仲有一樣重點就係、是、佢有兩嚿嘢嘅。佢之前其實喺 E3 之前公布咗同呢個 Oculus Rift 咧、嗯，即係嗰個 VR 眼罩咧，公布咗合作，就話 Xbox One 嗰、那個手掣咧就係、是變咗係叫做指定對應 Oculus Rift， 即係話。你如果我玩 Xbox One 遊戲，我戴咗個眼罩嘅話，就可以用個眼罩嚟直接去 feel 到嗰、那個佢 Xbox One 遊戲嗰個VR 效果嘛，即係用個眼罩嚟當 HMD 咁樣咯。另一樣嘢，佢公布咗嗰個 Holo 咩啊？唔係 Glass 啊？我唔記得咗個名字，即係嗰個虛擬眼罩，但係呢個就同頭先個冇關嘅。佢就攞 Minecraft 嚟試咧，就直頭係變咗係好似係話完全係一個。你當係一個更加高階嘅類似PS cam 即係你望出去，我可以用個手可以，你話起個成，即係直接係完全係你見你嘅遊戲嘅畫面咧，就唔需要睇電視，直頭喺你眼前就 establish 咗出嚟。當然呢啲唔係每隻 title 都做到啦，當然係要對應翻 title， 但係技術就好高，但係去到最尾即 係實際咧， 大家人都好開心，因為你如果嗰、那個居然呢件事真係做得成嘅話咧。你很多virtual reality 嘅 game 你都即會做到出嚟，但係翻問題啦，大家即點講咧？好期待呢樣嘢，但我同你講呢樣嘢一定係唔係平嘢嚟嘅。你認為如果一件唔好話2000蚊，一件200蚊美金，即係當係1500蚊港紙嘅配件，第一件事有幾多 成 嘅買家，即機主會買先。第二，軟件商有幾多可以做到？Taylor Make 嘅 title 俾佢先，即 係同埋一樣就係你咁少人買，呢兩樣又啲錢問，即係叫做你技術好高，即係其實最簡單就係你出嗰啲配件，點解一啲配件都冇人用？ 我從來都係覺得啲配件咧唔會係一配件唔會係令到嗰個遊戲機贏嘅原因。你個遊戲機賣多咗，即係個市場夠大，先能夠令到你啲配件即係有比例問題咯。我假設你個遊戲機1000万部。可能配件會有5%，即係會有50萬人買，咪叫成功咯。如果你遊戲機本身你係唔成功嘅，你配即係你唔會因為個配件而帶得起個遊戲機噶嘛。 啱啊， 所以咪話，同埋仲要呢個嘢一定係唔係平嘅，所以咪話，雖然我欣賞佢嘅技術，但係話我已經去斷言呢一樣嘢唔會係幫 Xbox One 贏嘅器具，除非你肯賤賣200蚊嗰次咯，但係唔會噶嘛。所以咪話我即係。唔好話擔保，其實而家 Sony 又好 ，Microsoft 都好，都一定要喺 VR 度插咗旗先，甚至 AR 掂唔掂 啊？點解插旗咧？你諗下當日 V 點贏嘅 ？V 係靠睇咁 ，V 爆起曬之後咧 ，Sony 同 Microsoft 先至去追，但其實已經太遲，因為咧，當人哋已經做到全球行緊一陣，就算你比佢技術更加高都已經冇用，因為咧玩爛咗呢樣嘢啦。依一邊就係話，其實而家你留意一下，而家三大平台咧都唔玩。是咁嘅，因為咧 玩爛 咗，已經係 冇得先飲啊！因為其實遊戲講真就係， 所以呢個咪解釋你聽，其實 Kinect 又好 ，Move 都好，佢存在意義唔係為咗贏，係為咗要 stop 咗 V 嘅優勢。咁一變咗，我 VU 都冇得玩呢樣嘢啦。咁你諗下啦，Project Morpheus 係舊年即係 Sony 公舊年公布嘅，我已經可以覺得而家 Microsoft 做緊嘅嘢，唔好話係去封佢路啦，係要。在呢方面都分一杯羹，但同你講，不論 Project Morpheus 又好，甚至係呢、這個佢而家嗰個 Holo 我唔知 Holo 咩啦，即係嗰個虛擬眼罩都好咧，唔係為咗要贏，一方面係一方面諗住想做啲 innovative 嘅，另一方面咧就要去封殺。其實最尾呢樣嘢咧，大家最尾都係會慢慢淡忘，因為我想去問翻最後嗰句，你信唔信會戴住嗰個眼罩玩GTA 啊？唔會噶嘛，即係呢啲都係叫做攞嚟。吸引外界眼球的話題咯。 再應咁講， 應咁講有公共啲，又再提翻，即係長氣講句 ，E3 之前咧，我睇咗法新社嘅報導，講得好清楚嘅。今年 E3 嘅主題就係 Virtual Reality， 其實咧講真嗰句，你聽我哋喺度講，或者係聽財經老講係嘥氣嘅。人哋啲外國媒體講啲嘢係睇得好清楚、好通徹，就話聽而家個主旋律係 VR 嗱，唔代表 VR 係最賣得，係話聽呢一樣嘢係即係 新市坑。 你做報導好就係咧，每一個報導你揾一個焦點去講。咁如果我、原來兩大廠商都講緊呢樣嘢，即係話而家哇，原來呢樣嘢真係好吹啊嘛，係咪先？但係其實最尾最埋都係 game 都唔係呢啲。 嗱，正正剛講啦，新市坑要向三日嘅嘛。咁你大佬啊， 但如果你如果人哋有你冇嘅，你死嘅咯，因為人哋會覺得 你唔好話你冇有咗先講，你賣唔賣咧？ 人哋有你冇嘅話，人哋會覺得你部機好落後咯。 但係你有咗，你賣唔賣一件事？ 係咪都吹咗出嚟先？即係起碼85,000都要吹。 做老吹先啦，唔好客氣啊，大佬依嘢有句屌唔知半隻吹。 所以相比之下，要講開第三問題，就講開任天堂啦。任天堂一喺 E3 之前講得明，我哋冇 PassCon， 我哋淨係錄條片出嚟俾大家睇，即係其實等於一個放大版嘅 Nintendo Direct 啦。我哋唔會講 NX， 唔會有 Wii U 版 Zelda， 講明曬噶啦。跟住出嚟啲 game， 嗱，坦白講，認真講，唔係話好差，但你話驚喜咧，都係冇嘅，因為咧，你講嗰啲什麼，大部分都係啲 franchise， 例如話 Star Fox 啊、動物之心啊，好強調個。就嚟出嗰、那個Super Mario Maker 啊，講緊啲 Amiibo 啊，新嘅 3DS 有隻 Zelda 啊，Yoshi 啊，即 係都係老啃嘢。 跟住再講翻美版嘅Xenoblade X 啊，同埋火紋啊，或者係呢、這個女神轉身嗰個 Crossover Fire Emblem 嗰、那個，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啊那個。即係其實。揾一隻爆嘅係冇喎，一隻都冇喎，即係全部都係意料之內。你話冇差咧，我覺得起碼叫俾一陣睇頭你睇先啦。因為同埋好多都係喺今年內嘅 game 啦。 嗯， 我都唔明點解仲要話喂點解冇 VU 玩 Soda？ 第一件事喺 EV 之前睇嗰支Sony 咧擺到明係要食嘅，即係要搶風頭噶啦，一定係團重兵嘅。Microsoft 都唔會少啦。你如果今年搞到明呢、這個。不會有新機拎出嚟的任天堂，冇 Zelda 拎出嚟任天堂，我攞啲咩嚟 show？ 唔通我又 show 就純粹 show Zelda show 兩條片，跟住話 show 啲即 image， 跟住就冇咗，即係冇意思咯。因為 預期冇， 即係你始終你掉出嚟都係你掟出嚟都係輸嘅， 不如再慳翻啖。 不如咧就再即係講真，我輸一球又輸，輸十球又輸，不如算啦，讓曬你，我留翻。因為講真，如果任天堂冇 Nintendo Direct 咧，佢點樣都會拎啲出嚟。但如果我既然我有自己嘅 show up 嘅平台，我使乜同你正面衝突啫？我都係每個月做一次Nintendo Direct 啊，好過同你喺度正面冚啦，係咪先？冇意思㗎。 咪有，因為呢樣其實一少走，佢先佢真係最接近就咩？佢走緊Apple 路線㗎嘛，佢又唔理乜，佢自己又自己搞，從來唔理。 你知唔知 Level 5點解而家唔已經完全唔需要去 TGS 一樣？喂，我繞個手錶咁賣得，我直接搞個Level 5甚至有一個繞個手錶嘅活動，啲裝曬人，我使乜理你 TGS 啫？ 即係嗰陣就係你當你個市場，你有市場獨立賣，因為就係我自己搞，我自己玩就得啦，你冇必要同你開硬盒。 因為我如果自己搞一樣嘢，大家要嚟報嘅話咧，我一定係攞曬所有目光。如果我同你正面衝突嘅話，喂，贏就話啫喎，贏唔到咪死，贏唔到咪俾你笑。 係啊， 所以我覺得任天堂嗰個情況，大家就唔需要諗得太擔心，因為當然係唔好睇噶啦。即係今次特別話，你咪樂觀啲諗。可能之後 GDC 唔係 Gamescon 或者係 TGS 或者係再之後嘅 Nintendo Direct 多， 因為你要記住一樣嘢，佢喺個而家 lineup 度咧係美版又公布咗一隻新嘅 3DS 嘅 Pokemon 係、好似係不思迷宮嗰類嘢嘅，但係記住今年嘅 Pokemon 係未公布喎，未公布咁靚，即係舊年 EV 佢都有公布呢、這個嗰只叫咩啊？舊年嗰集係。死啦！我唔記得講咩。係咪金文嘅新版啊？ 係咪唔記得啦？已經冇玩開。 總之點係紅藍寶石新版，舊年公布咗，即係今年出嘅話。但係今年只金文係未公布嘅。你認為任天堂會唔出？梗係唔會啦。 因為依個一年嘅，一年一兩年出只咁啊，啲 用係每一年一集。 不過依個唔緊要，細路仔昆細路仔得嘅。 即係話，我覺得唔好根據今次去 E3 嘅表現去低估任天堂。當然你話喺 VU。我呢刻我都係講 VU 就輸咗噶啦，因為咧你睇翻佢除咗 first party， 即係第一次 V 後期一樣，除咗 first party 遊戲之後咧，所有 first party 都死曬嘅。其他啲外國廠講到明咧，啲 game 都唔出俾 VU 嘅。你知道佢而家根本就係真係等緊下一代機，因為佢唔係唔可以唔出，但係咧佢賣嚟賣去都係淨係賣咗自己 game。咁我覺得你係咪話佢叫死咯？唔好叫死嘅，半生不死咯。 係㗎，你見到冇㗎，你邊有分分條筋啫？日本廠唔撐，外國廠唔撐，你仲出啲咩啫？咪大家係繼續玩緊 Mario 同埋玩緊呢個 Zelda 咯。 我冇啊！依樣嘢真係，唉，我都費即係唔想講啦，唉。 但問題你點樣？你話佢幾衰都好，佢 3D 嘅時候獨走啊！ 仲係 keep 住一隻好 keep 住穩定。 就算你話幾衰，我可能外國耷咗都好，即係我冇 Pokemon 咪賣妖怪手錶，我使乜驚啫？賺到笑嘅一啲嘢係咪先？ 我睇下先，計計，因為而家睇計條數先。頭先忽然諗一樣嘢就係、是，你話因為話三百，即係我哋不講啊，三百三億咧要五百萬美元都唔夠數啊嘛。 唔夠數咩啊？五百萬唔夠啦。其實冇關係，因為都根本佢都唔係接著 Kickstarter 嗰嚿錢，係咪先？ 我先六百千送百千萬，都哦係會賣三百萬，即係得個4億啫嘛。 咩啊？ 四億日元咯。三億六千萬日元。 唔係講真，而家你要知道喺日本做一隻 Triple A 級嘅遊戲咧， 十億嘅 冇十億係唔使諗。咁講真嗰句，呢件事冇人包底係冇可能存在。 唔係一對包底都已經一對一包底已經夠啦。講真，如果佢、一對一包底都可能。 其實根本上唔需要 Kickstarter， 只不過 Kickstarter 係話想試一下出嚟話聽，究竟啲人有幾期待啫嘛。 因為講就係佢睇下你水位先，唔係淨係 問。你諗下啦，佢做呢樣嘢已經係成為咗今屆成個 E3 其中一個 最大嘅即係話題。 喂，呢啲咁嘅 promotion 你做唔做啊？ 大佬，連我呢咁嘅四孤寒友都暗荷包啦。 可能依家新聞出咗，誒、我屌出嚟，咁我而家先嚟做啦。 都唔同嘅，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因為其實 真係慘啊！講完之後，原來吞完冇乜點講嘅嘢。 唔係咁，真係冇講嘅，因為佢冇嘢好講嘛。係 啊， 咁差唔多咁，今年E3型，下次好似應該都係 TGS 六月中，唔係下次係八月嘅 Gamescom 同九月嘅 TGS。 TGS 今年係唔係你？ 暫時未支持。 都六月嘅咯， 可能就算要去最後一刻都去得推得切 嘅。唔係，而家連航空咁平， 冇嗰段時間好貴啦，因為俾人 book 爆曬啦已經。 我而家八月去一次，十月去一次啊。 哦，好啦，咁我哋下次 再見啦，拜拜。